这些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着魏然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《名人不说暗恋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、顾晨等。第141集。 婷婷，直到现在还听不得齐齐哈尔那四个字吗？ 嗯，还听不得。你知道吗，我不敢去黑龙江省，不敢去齐齐哈尔，也不敢去玩滑冰，也不敢听花样滑冰。我本科同学还有学校同事没有一个知道我当过运动员。年前 CC 举办亚冬会，我无意中路过了场地。嗨，还会难过吧。无数无数次的梦回齐齐哈尔，得过金牌，得过银牌，梦里超级开心。 婷婷， 嗨，现在也还不错，在大学里面工作。就是。还是会难过。 梦碎时的声音让他耳鸣到了现在。他一直想，如果当初没有放弃，再拼一年，命运能否改变。 婷婷， 夏九家转移话题。 哦对了，你们记得常东爽吗？高一转学喜欢唱歌，他这会儿怎么样了？ 不知道啊，应该没啥大名气吧，否则肯定听说过呀。 哦，不知道他是否后悔呢。 罗婷婷旁边坐着叶萌萌，虽只同学大约半年，也来参加了六班的聚会。叶萌萌的高考惨烈，发挥失常，最后学了珠宝鉴定，再干销售。不过因为长相漂亮，早早嫁了六班同学，老公也在 LL 大工作，工作收入都还可以。 八年前着急买房，被人骗了全部积蓄，抑郁症了一年左右。 萌萌，不要有太大压力啊。 现在不会了，生活还行的。 最后一个人是安仲，他呵呵的笑，眼睛眯起。 跟着老爸学做生意，哎，顺便今天这顿老子买单了。哎，昨天谈到了一笔生意，里外有四五百万吧。哎， 他一直是一个小富二代，当年漫天撒钱，叫人给写罚写，前后左右争得好欢。 哎呦，谢谢安哥。 六班大家连忙举杯。沈西正正衬衣领口，夏九家以为他想要遮一遮，紧接着发现他是要露多点。哎，安仲前后人呢？居然没来？安仲手上一顿，嘴角渐渐瘪下。 前后的，三号出的。 出啥？ 出殡，肝癌，去年七月查出来的。 他们两人关系最好，安仲也在努力隐瞒，可人已经走了，不必再瞒。沈西怔怔好半天后，捏起酒杯一饮而尽。周之谷并不敢相信。 不是，可他刚才还在微信群里抢了红包。 他儿子吧。 周之谷也常常叹气。另外两桌也开始讲，最美丽的两个女生，一个在搞学术研究，已经是正教授了，另一个早嫁高官儿子，在当全职太太，保养更好，却说到婆婆逼她带娃出国生活，让娃娃更国际化。当年的几大学神除夏九家、沈西，第三名的则毕业于当年很热如今很坑的某专业，一个一个的读博士后。第四名呢是个女生，在某银行位于北京的总行里，但一生放荡不羁，爱自由，不够听话，更不会来事儿，好几年也没升上去，几个全都是普通人。倒是某一个那个时候十分低调的男生，辞去了国安部的工作，创业 N 次，终于做大。还有一个当年不大惹眼的姑娘，写小说当编剧，一身大牌闪瞎同学，据说很有名气，然而死活捂着马甲不说出口，只是一直语出惊人。 那年我意识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，就是我不适合上班，我非常讨厌被管。 接着夏九家与沈西这一大桌子人又讨论起来没来参加聚会的人。安仲接过八卦的大旗， 万宇泽在澳大利亚好像读的是会计吧，现在在那边工作生活。 记得老是被他爸妈狂揍，跟张美和一桌吗？罗婷婷听到沈西提起张美和，开口说， 张美和啊，现在应该可以说了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，当时张美和他爸爸是咱们 L 省前几把手。 哈？不可能，他不是县城的吗？ 不是，他家超生为了乌纱帽把他寄养了，他弟弟锦衣玉食当官二代，他在乡下亲戚家里过苦日子，上大学以后他就抑郁症还躁狂症，保全娃的时候比较反常，情况没药，然后跟武大说要注意一下，武大约谈了，结果他一通发飙，把约谈时的办公室哐哐砸了，精神病院待了一年，后来好了，现在不错，在大企业当产品经理。 沈西本以为张美和是大神经病，因为是县城人，看他们不爽，老说哎，我不像你们家里没有本事，中考分数高低还不都看以前学区好坏，爸爸有能耐了不起啊，爸爸爸爸的没完没了之类的话，仇官仇富心理严重，他一直到了16年后方才知道真正原因，那种恨在骨子里面，因为他的父母为了儿子也为了权钱舍弃了他。他的父母不是没有本事，而是太有本事。 哦，还有刘小莹也挺那什么的。 啊？刘小莹又怎么了？ 当初不敢高考啊，非要出国，他家资产都在股市，正赶上大跌都给套住了，到了大三也没钱上学，他就休学去当护工。就是生活勉强可以，但是想攒学费就完全是扯。几年以后股市终于解套了，刘小莹才回来上课，但是已经跟不上了，被人退学转到了大专。一开始还挺不错的，后来也是精神问题，吃药犯困又跟不上了，在加拿大黑户了 N 年吧，到处打工，牙齿蛀了都没法补，疼得嗷嗷叫。听说还有别的惨事儿，什么男朋友骗钱跑路啊什么的。前几个月终于不理他爸脸面了，一张机票回国了，现在在个创业公司跑业务。 他们又说到了精灵房娜总是群发售楼广告，某某朝族同学已在韩国出道而且挺红，某某女权主义嫁的老公出轨，她却迫于养娃压力无法离婚，咬牙忍着，某某漂亮男生离开顶级央企和 gay 老公跑到荷兰创办品牌设计服装，某某向学生家长卖东西，某某得了世界比赛大奖，某某讨厌老杨太太不学物理，现在商场里当导购，某某父亲是 L 大化学教授，送女儿出国读博，又帮女儿留校任教。到这儿白酒喝完，夏九家与沈西两人一同起身， 我去买。 另外几人也站起， 哎，多去多去多去， 走走走， 一起去呗。 于是晃晃悠悠跑到商场买酒，那家奇葩餐厅只有两三种酒，还都难喝。下酒家的小臂有力，拎着 N 瓶，回想六班众人遭遇，心情沉重。其实十分正常，有人好，比如自己、沈西、上官凌霄；有人不好，大部分人不好不坏，比如罗婷婷、叶萌萌。然而，一切终与当年不同。16年前散伙那天，大家举杯同饮，说祝六班的全体同学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，理所当然终是黄粱一梦。他提着酒，莫名地想起那个名句：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少年游。 对了，酒家啊，沈西。 蒋杰盯着他俩，终于开口问， 你俩是一对吗？我一直特别好奇。 是一对。 蒋杰忽然兴奋， 耶，妇女雷达准。 一旁的安仲听到问， 这夏哥、沈哥，我一直不懂，搞基础对象跟当朋友兄弟有啥不同啊？能说说吗？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，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，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